怎么了？一份好，面对面，背对背，反复挣扎，怎么都。 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经 FM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陪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资讯， 最时尚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楼市的调控正在不断的升级，日前的广州再次升级了调控政策。截止到目前，全国呢已有超过40个城市出台了各种房地产调控政策。城市呢，比如北京、广州、厦门、南京、杭州等城市已经连续出台多次政策，其中呢，北京短短10天出台了。大家早安，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日前呢，有网友举报在珠海市南水镇附近发现有人在宰杀海豚，获悉并迅速作出响应，珠海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珠海渔政支队及高兰港区相关职能部门迅速组织联合调查小组赶赴事发地开展调查，已将3名涉事人员传唤到当地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并将类似海豚的水生动物部分的残留骨肉找回封存，该水生动物的种类有待技术部门鉴定，目前的事件正在调查中，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日前的华为公布了2016年的年报，报告显示，2016年华为实现了全球销量收入5000，增长32%，净利润37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4%。2016年，华为持续投入未来研发费用将达到764亿元人民币。具体业务上，运营商是抓住了云、视频、物联网、运营转型等重大机会，实现销售收入29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北漂。和所有的北漂一样，苏玉明呢也是扎根，但是在北京14年，经历了租房、买房、换房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在这列房价快车上连票都补不起。4年前呢，他花了218万元入手了一套经适房，为了绕开经适房不满5年不得交易的限购政策，买卖双方呢通过中介办理了虚假的民事调解书而成功过户。苏玉明想不到的是呢，卖方呢随后因为房价大涨而反悔，要求呢法院撤销这份伪造的民事调解书，判决购房无效。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第一首歌送上来自于萧煌奇的嗨早安吃早餐。 微笑的蜂蜜送冰做蓝莓，跟牙买加香醇一下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喂，空气就像桌上落去一样清脆，草地外拿去拿去，笑着他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经历的通关风里等心冲着风来到这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连开心的事物我都是你，平底锅的橄榄又热了些，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浓味，一下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蜜蜂大野，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轻快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都是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清明假期呢好好的玩一场，当然呢假期过后我们要收回来了，又要进入了紧张的工作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好歌让大家放松一下之外，并且呢在节目当中还是会盘点一下四月到来了，除了清明假期还有一大波的新政，你都了解吗？这些新政呢可能跟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四月的第一条新政就是房屋转让手续费等41项行政性的收费停征了，财政部发改4月1日起，4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呢将取消或停征，同时呢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了50%，其中呢涉及个人的收费呢有6项，包括了停征费以及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取检索费、复制费和邮寄费。第二个呢则是涉及企业的收费呢共有35项，包括了取消呢住房城市建设部门的房屋转让手续费等，停征的质检部门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药品检验费等。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萧亚轩的这首表白歌曲过后，我们继续盘点到底还有哪些新政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Boy, you make me so sh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怎么我会变这样，身体不听我的，从没有过这感觉，其实失去控制。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说，喜欢你说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如果那么快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 Run out. 可就扩大免征收范围的同时，设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的上限。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基本规范。从4月1日开始呢，新版的企业安全化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正式实施啦。新版呢是进一步规范了从业人员的作业行为，提升了设备现场的安全水平，促进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的整治工作，更加注重安全管理系统的建立，同时呢实行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化，与国际通行的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对接喽。聊了这么多新政呢，我想大家也是累了，休息一下大脑。接下来呢，继续送上来自于辛晓琪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盘点，从4月1日起都有哪些新政开始袭来喽。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这一个？是不能比较的，你我的爱吗？真的爱都不容易受，成熟的人谁说已经不怕痛？爱人是不能够让的，你的天真叫我不知该怎么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世间难。伤人，你怎么忍心再给我伤痕？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飘忽情缘总是太作弄人。我满怀委屈，却提不起恨。情深无法否认，我的爱呢？真的爱都不容易受，成熟的人谁说一定不怕痛？爱人是不能够让的，你的天真叫我不知该怎么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世间男子已经看会伤人，你怎么忍心再给我伤痕？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飘忽情缘总是太作弄人。我满怀委屈，却提不起恨。女人何苦为难？ 分享的新政呢，是医师职业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助力多点执业。国家卫生计生委呢发布的医师执业的注册管理办法从四月一日起实施。这个办法中呢有三点颇为重要，我们接下来继续详细的关注一下。第一点呢是说，办法中的有关执业的地点规定呢，由过去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修改为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所在地的省级或者是县级行政区域。第二个是呢，在同一执业地点多个机构执业的医师呢，应当确定一个机构作为其主要的执业机构，其他执业机构呢进行备案，执业机构的数量不受限制。第三点呢是明确了实行医师电子注册管理，同时呢建立注销注删的退出机制。好，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放松一下心情，毕竟今天早上聊了太多新政了，给大家一个消化的空间。送上羽泉这首我们无比熟悉的，听听前奏你能猜到这首歌是什么歌吗？没错，正是这首《最美》。想当年追女孩子的帅哥们应该没少用这首歌吧。 Baby，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十二朵，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上，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P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紧速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二手不好。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二手不好，又不好用。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二手好， 二手不好。 二手好， 二手不好。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戒掉尼古丁， 生活更安心。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999 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999 是有条不紊， FM999 是温文尔雅， FM999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1到20摄氏度，上海小雨转阴，15到20摄氏度，成都晴转多云，12到24摄氏度，天津多云，10到18摄氏度，石家庄多云，10到21摄氏度，保定多云，9到18摄氏度，涿州多云，9到18摄氏度，廊坊阴，11到20摄氏度，宜宾多云，17到26摄氏度，德阳阴，15到22摄氏度。关注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飓风过后鲨鱼被冲上公路这件事儿，你知道吗？今日呢，澳大利亚遭遇了6年来最大的飓风黛比的袭击，此次飓风呢来势凶猛，时速已高达260多公里，当然呢也给其登陆的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房屋被掀，道路积水，当然呢也不乏这样不可思议的景象，比如呢就有一些海里的小精灵被冲上了公路，鲨鱼被冲上公路，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见到了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分享好歌，来自于魏如萱的一起去旅行，希望你会喜欢。 公园一朵朵鲜花。 的这一首《一起去旅行》，很遗憾，我们的旅行假期结束了，接下来要收收心，回来好好工作了。当然，在工作之余呢，也关注一下，从四月份开始，有哪些新政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关注卖家协议的批量发货必须与快递签安全协议，这也是四月一日起开始实行的新政。他说到了国家邮政局发布的《邮件快件寄递的协议服务安全管理办法》，从四月一日起正式实施，指出呢，协议用户不出示有效的证件，或者是拒绝寄递企业留存复印件的，或发现企业用户生产销售的主要产品属于禁止寄递物品的，或曾呢因交递违禁物品被行政机关处罚的，不得与其签订安全保障协议和提供协议服务，当面验视交递的物品，检查呢是否符合国家禁止或者是限制寄递的物品。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关注从四月一日起有哪些新政。我们来看看全国铁路调图增开动车。从四月十六日凌晨起呢，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啦，将扩大沪昆高铁、杭深线、南广、贵广、宁荣、京广等客流饱满线路的运力，增开呢动车列车组25.5对，并安排呢37对现有的动车组列车重联或者是大编组运行。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南海沿海的高铁调价有涨有降。从4月21号起呢，我国的东南亚进行调整。铁总回应呢，根据各车次的客流情况，呈现了异常化。票价呢有涨有降，服务呢只升不降。以深圳北到潮汕高铁2等座89.5元为例，调整后呢，第3108次调整为107元，涨幅呢是19.6%，而第7406次呢为73元，下调则是18.4%。好了，接下来再继续听一首来自于阿杜的《天天看到你》，转换一下心情。 爱是场误会，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爱你。我就这样离去，我的心碎得像玻璃。哦，天天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也许只是我没有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我担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就误会，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爱你。如果我就这样离去，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也许只是我不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Yeah.

我承认那会慢慢上瘾。 一首古巨基的小甜蜜，希望这首歌在这个早晨呢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甜蜜的味道。听过歌曲之后，接下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啊，在4月1号有哪些新政开始实施了。接下来呢，我们是说到我国首部运营客车安全技术标准实施喽。运营客车呢安全技术条件从4月1日起呢正式实施。标准中的关于客车呢驾驶区的上方呢不应布置地板的要求，基本上叫停了一层半车的开发及销售。标准呢还明确了客运客车内饰的总客车呢增配预警系统，并规定了应急门窗的数量标准。当然呢，这一新政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加安全的出行做保障。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试卷笔记不一致的成绩则为无效。人社部的新版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的行为处罚规定从4月1日起正式实施，明确呢在阅卷过程中发现应试人员之间同一科目作答内容雷同，并经阅卷组专家组的认定以及试卷的前后作答笔记不一致的，该科目的成绩视作无效处理。接下来继续关注全国呢是统一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从4月1日起呢，全国统一实施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和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不再发放呢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和外国人的就业许可证。有效期内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就业许可呢继续有效，可自愿换领新的证件。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呢是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的合法证件，一人一号，终生不变。好了，接下来送上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美静的《边界1999》。歌曲过后呢，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第二个时段呢，我们依旧盘点4月1日开始有哪些行政大波的向我们袭来了，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眼里传送着讯息，让我心。分裂 也许以后浓烟里沉睡。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3，0106126213。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2015年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一群人呢在天不亮就离开了谷歌位于加州山景城总部。他们乘坐拖车向东行驶了2个小时，来到了加州中央谷的私人农场中。这些团队测试试验型无人机，这项工作非常的辛苦。他们每天要在中央谷的极限温度下工作10到12个小时，身体负担非常重。这些谷歌员工呢，此前曾向主管抱怨工作环境恶劣，但他们的请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一名50岁左右的员工在工作岗位上晕倒，他睡得颤动，好像正在努力爬行。当然，这则事件呢，也是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大家早安，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早上的资讯全分享。之前，温州市豫铁路 S1 线时速140公里，市域动车组呢，在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下线。这是中国呢自主研发的第一列市域动车组，它的问世填补了中国市域铁路客运装备领域的空白。317楼市新政实施之后，北京市住产经纪机构开展了执法检查行动。这一行动呢，也一直在不间断的进行当中。目前呢，已有53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分支机构因发布虚假房源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被注销了经纪机构备案。今后呢，这53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分支机构将不得再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今天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苹果。虽然经历了去年 iPhone 的销量下滑，但是进入新年后呢，苹果的运气一直不错。2017年以来呢，苹果的股价就像是坐上了火箭，涨幅已达到24.25%。这样的成绩呢，绝对算是该公司5年来最棒的第一季度了。从数据上来看，苹果股价大涨，让公司市值增加了1460亿美元，这样苹果呢，彻底坐稳了全球市值第一公司的宝座。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调整一下心情，继续听一首好歌，来自于陈小春的《神呐，救救我吧》。 上帝会保佑我的，爱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又选择这么久，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心里太清楚了，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 这样的男人那就快要绝种，他俩又在哪儿？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节目啊，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是希望通过歌曲，通过我的热情感染大家，让这个早晨呢上班的路上不至于那么枯燥嘛。当然今天的节目呢，我也是精心为大家准备了从4月1日开始有哪些新政的实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刚才呢在上一时段呢已经跟大家聊了一部分，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地方性的法律法规从4月1日开始都有哪些的变化。首先呢关注到北京，从4月8日开始呢取消挂号费。从4月8日起呢，北京的3600多家医疗机构将推行呢医药分开的综合改革，里面呢有两点也是颇为重要，跟大家呢一起关注一下。第一点呢是取消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疗费，所有药品呢实行零差率的销售，设立医事服务费。第二点呢则是对435个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并将目光转向镇保制度。从4月1日起呢，上海的镇保制度呢是停止执行，新被征地的人员和已经参加小城镇社会保险的被征地人员的社会保障将整体纳入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系统。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一首歌吧，来自于范晓萱的《男人》，希望你会喜欢。 宽阔的肩膀，一双结实勇猛的腿，让我只是又爱又怕，但是性格却像笨蛋掌控在我手心。你真是好玩，随便撒个娇，然后说他什么都棒，就以为自己是老大，傻得像个小孩却很可爱，才能叫我不爱。我开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接近你，我想要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控制你，我要顺服你还是要掉你这的心机。我开始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吃掉你，想把你装进装进装进装进我爱里，我要你全部就给我全部，谁叫你遇到我们。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听过了刘德华的这首《笨小孩》，你的心情在此刻有没有变好一点？接下来呢，继续今天的节目，关注一下4月1号都有哪些新政。接下来目光转向四川，四川呢是跨省跨市客运班线实名检票。从4月1日起呢，四川省的始发或者是配载跨省跨市的客运班线，客运站呢是实行实名的检票管理。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四川的宜宾，市民呢可享受免费的体检，每两年一次。从4月1日起呢，四川的宜宾市呢将以市级为单位实施呢全民预防保健免费体检全覆盖，0到6周岁的儿童和65周岁以上的人群，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每年的免费体检一次，7至64岁的人群呢每两年免费体检一次。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听了这么多4月1号将要实行的新政呢，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来自于那英的《相见》，我们继续盘点。 相见不如怀念，就算你不了解我那冷漠的眼，你为何视不见？你若是不见脸，也许心情已改变，对你拥抱的感觉还是像个冬天。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 接下来从4月15日起呢，公积了30%。青岛最低的首付款的比例规定呢，购买新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0%，上调为30%；购买二手房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30%上调为了40%，自4月15日统一按照新政执行喽。接下来呢，目光转向广东，取消了长途的驾驶项目考试。根据广东省公安厅呢，关于做好呢取消长途驾驶项目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自2017年4月1日起，全省的取消机动车驾驶人长途驾驶项目考试。接下来再看看浙江宁波，在4月1日开始呢，又有哪些新政？他说了，房地产中介禁止吃差价。浙江省宁波市呢，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房地产经纪管理实施意见，4月1日起实施喽。房地产中介吃差价、协助教唆当事人签订阴阳合同的行为，都被列入了从业禁止行为。公路隧道施工呢，需要提前告知。陕西省公路隧道安全保护办法从4月1日起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呢，公路的隧道养护工作实施需要封闭交通或长时间占用行车道时，管理单位应在施工前的15日向社会发布信息。最后呢，我们再看看湖南。湖南省政府呢，无偿提供互联网地图服务。湖南省地理空间数据管理办法从4月1日起实施，规定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公益性的地理信息服务网站，通过互联网无偿提供地图等地理的信息服务。说了这么多，大家呢也是关注一下，从4月1日起看看哪些新政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动力火车的《当》。听一首歌放松下心情，当然我也要喘口气，赶快一起来听听这首《当》。 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怎么奔腾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大刘父亲刘火荣呢，当年也是商人，一开始呢开米铺，后来开制衣厂被骗，存了很久才又开了风扇工厂。大刘说，我出生时呢，爸爸风光过一阵子，后来呢就待业了，整个家庭能靠妈妈维持，所以我当年不能说是含着金钥匙出身。而大刘的妈妈叶淑婉当年以继室身份嫁进来，不只照顾自己的家庭，连丈夫亡妻的家庭也必须照顾，经济负担沉重。大刘回忆，很辛苦的，你知道一个女人都不知道有没有读过书，当年香港都很穷。对比现在灰土如今，大刘的童年或许并不富裕，他十岁前住在木头建筑，天热呢就把席子铺在地上睡，冷了就换成毛毯。由于家境清苦，即使在当年重男轻女的社会，大刘也必须挑起做家事的责任。他自豪地说，我真的差不多所有的家务都做过，而且做得很好，包括砍柴跟生火。以前热水都是由我负责，当时呢只能用炉灶起火，水煮滚后呢就拿来洗锅子。一开始呢砍柴还受伤，后来就练得很熟练了，改善大刘才有出国留学的机会。 去西北去富门山北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 讲道理，外面的路崎岖，装的马的真理，寻求百家争鸣，大家吵来吵去，到底是有道理，谁都比较高明。 天发的地发，天发的道发自然，真理在音符里无畏畅快。天发的地发，天发的道发自然，我自然的海。老子说了，前方的路太多，走过的路不走，我们找到的一种。我老子说，要不然话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书和音其实都差不多。老子说， 心爱运动。 哎，对不对？这个是墨子啊。 也许你太啰嗦，七嘴八舌的说，每个人说一种，只是要我点头。大人们的学说太深，我搞不懂，为你为谁为我，老大的自我。 天发地发，天发的道发自然，真理在音符里无畏畅快。天发地发，天发的道发自然，我不停的转。老子说前方的路太多，走过的路不走，我们派出的一种自我。老子说，要不然话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转动。老子说， 万法自然。 全部的耳朵听我，全部的眼睛看我，都放在我的心头，音乐是我的诅咒。 全部的耳朵听我，全部的眼睛看我，都放在我的心头，音乐是我的诅咒。 老子说前方的路太多，走过的路不走，我们找到了一种自我。老子说，要不然话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书和音其实都差不多。老子说， 老子们老子都不老子了。 老子说前方的路太多，走过的路不走，我们排除的一种自我。老子说，要不然话你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转动。 老子说，

喜欢上可以轻轻反复想着你的黑夜，喜欢的感觉就像晒过太阳的棉被，带着一种温暖的香味，把我紧紧地抱。